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早林乔峰。 不知不觉间，几个人已经走到了村子的中心地区，到了该分手的地方了。一夜的交谈让大家心潮澎湃，也让大家心事重重。 趁着现在村子的人还不多，咱们先各自回去吧，要不大家看着我们几个穿成这样，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村长看着大家笑了，几位守护者也都相互看着，不由得也笑了。毕竟守护者平时的身份是隐藏着的，不到危急时候他们从不暴露身份。他们知道守护者的工作是守护一方的百姓，是守护一方的幸福和快乐，而守护者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安，容易引起大家的焦躁情绪，也会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所以多少年来，这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总是生活在人们中间，默默地守护着他们，守护着他们每一个家庭和每一段幸福。此时几个小伙伴还没有要散的意思，他们执意要在一起玩一会儿再回去。 那你们几个不能出村子，而且不能太晚，已经一晚上没睡觉了还这么大精神，真是没办法。 村长叮嘱着，见几个孩子都很认真地答应了，就随同其他人回去了。 你们早点回去，别忘了明天你们还要到后山去找长老拜师学艺啊，这事儿马虎不得，听见没有？ 潘大爷叮嘱一番，得到孩子们肯定的答复后也走了。几位家长也都纷纷和自己的孩子说了几句话，各自回去了，剩下的只有这几个信心满满的少年。现在除了迎吉在家里陪奶奶没出来以外，那几个孩子都在一起，一个晚上得到的信息比他们生活了15、16年获得的关于守护者的消息还要多。他们小小的脑袋感觉不够转了。的确，经过那么多的事情，他们太需要伙伴之间的交流与安慰了。 哎，你说咱们是不是也能当守护者，像他们一样的那种？要是真能像他们一样，那该多好呀。 塞纳兴奋地说着。 那可不一定。 玄平结结巴巴地唠叨着，大家充满疑问地看着他。 你能不能改改你这个结巴的毛病啊，哎，听着真是累。 塞纳又忍不住奚落起他来。 你们别急啊，我是说现在我都觉得好多了。我现在是一着急急就结巴，不着急 时候不结巴是吧？ 是的。 那你别着急，慢慢说。 小超永远是一副大人的模样，他安慰着玄平。 是你不用着急，现在听你说话着急的是我们。 塞纳仍然不忘挤兑着他，弄得大家都乐。 玄平早已经习惯于这种调侃，而每次经过这样的调侃后，玄平还就真的不再结巴了。 我想说的是，我们肯定还要经过赛武会的考验，好像经过了赛武会并且取胜后，我们才能获得守护者的称号，对吧？ 玄平说的没错，据说赛武会就是为了选拔守护者举办的。昨天在听奶奶讲那场战争的时候，我小声问过我妈，听她说的，这赛武会每30年才举办一次。 雨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个我也听我爸说过，守护者的荣誉必须要通过赛武会获得，这对他们来说就是无上的荣耀。难道你们爸妈都没有告诉过你们吗？ 龙啸低声叨叨着。 没有啊，他们对我们都是保密的，就连他们的守护者的身份我也是刚知道。 对呀，咱们几个一直都在一起玩，如果一个人知道，那我们就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几个的情况差不多，事先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都是刚刚知道的。 我说呢，看你们也不像是知道的。 龙啸说着挺了挺胸脯，不无自豪地说， 虽然我知道的也不多，但我爸确实很早就跟我说过，要我加强训练，将来成为守护者。据说只要能够有资格参加赛武会就是一种荣耀，更别说在赛武会上打赢一场比赛了。 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参加赛武会呢？ 哎，对呀、啊、对呀、啊，需要什么资格呀？ 伙伴们七嘴八舌的话问到了龙啸。 这个具体我就不知道了，但听我爸说，好像应该是有能力的人才可能拥有参赛资格。 此时玄平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哎，你们说迎吉会不会跟奶奶一样有那种力量 啊？对呀、啊，这个真说不准。 可咱们平时老在一起玩，没见着他有那么大的力量啊。 说的是啊，真是没见到过。 不过说来也奇怪，咱们的原力种子结出的果实都是让长老看着吃下去的。 对了，迎吉来的时候是最后一个，那时候他好像已经把果实吃完了，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 大家面面相觑，发生在迎吉家的事情有点多，也的确有点大，也难怪大家会猜测。 不管怎样，迎吉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伙伴，我们一定会保护他。 不知为什么，雨又冒出了这样的话。的确，不管为什么，毕竟他们是伙伴，未来的路也许很长，但作为伙伴注定要一起走下去。此时在迎吉家里只剩下三个人，奶奶、迎吉还有杨长老。一夜的兴奋并没有掩盖住那长时间精神紧张造成的疲惫，奶奶斜靠在床上，眼睛却充满疼爱地看着迎吉。长老叹了一口气说道， 今天孩子们知道太多的秘密了，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长老，我觉得您做得对，要不是您，我这秘密不知道要隐藏多久，今天都说出来了，我也就没有遗憾了，说完了反倒觉得自己很轻松。 说着奶奶看着迎吉， 孩子别怪奶奶，奶奶以前什么都没跟你说过，就是怕你承受不了，也怕你像你爷爷一样肩负太多的责任，而一生也得不到快乐。 奶奶您别说了，我已经长大了，这些事情应该让我知道，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 以后跟长老修炼武功，我会保护您的。 英吉的眼中充满着异样的神采。 是啊，英吉也大了，该知道这些了。以后啊，跟着我好好学啊。哦，哎，对了，我闭关已经有50年了，就连银梁我也仅仅是在小时候见到过，之后他修炼武功成家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只是在出关后接到长老会的书信才知道了一些事情，比如银梁在当年的赛武会上出尽风头，比如他被选为联盟使者，已经出去拓荒近30年了。30年来，几个方向的拓荒者都有信回报，为什么只有银梁一直没有回音呢？这些事情我并不知道。如此一算，英吉今年快16岁了。 长老说到这里，疑惑地看着躺在床上的奶奶。 长老，我明白您的意思，不仅您没有看到英良成家，其实我也没有啊。 哦， 那一年英良被选为拓荒者，要去遥远的地方，当时我还蒙在鼓里，他连跟我告别都没有。 说着，奶奶的泪水又流了出来，她赶紧擦了擦。 直到人都走了，我才察觉，这孩子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那英吉他…… 那是15年前的一个晚上，雨的伯父骆冰把英吉放到了我的家门口。 奶奶慢慢地说着，眼神又有些发直，似乎眼前又浮现出15年前那个漆黑的雨夜，那个满脸雨水的小婴儿。 英姐，去里屋把你爷爷留下的那个柜子打开，里面有个小盒子，是红布包裹着的，把它给奶奶拿过来。 哎， 英姐答应一声，跑去里屋了。英姐很兴奋，似乎他接下来终于可以知道有关父亲的消息了。多少年了，从能记的事情开始，他就不停地问奶奶自己的父母是谁，他从没有见过。不管他在自己的睡梦中见过多少次，不管在他的梦里自己的父母离自己是多么近，他都无法在梦境中看清他们的长相。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的父母是不是应该和小昭的爸爸妈妈长得很像呢？有时候他又觉得自己的父母是不是应该和玄平的爸爸妈妈长得很像呢？他不止一次地猜测过，希望过，但从奶奶那里总也得不到答案。他怀疑自己的奶奶也许并不是自己的亲奶奶。不一会儿，英吉拿着一个红布包裹的盒子交给了奶奶。老人打开包裹，那里面是一个旧木盒。奶奶从里面拿出一块白色的布，上面写着几行字：这是银良的亲生骨肉，是您的亲孙子，也是我们的希望。时间紧迫，我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办，拜托您老人家。骆宾。 那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雨，我正准备休息，突然听到有人敲门，问了却没人回应，我开始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但后来又听到敲门声，我打开门却发现没有任何人，只看见在门前台阶上放着一个小婴儿，这片布就塞在那个小婴儿的怀里。英吉的名字还是我给起的，我希望将来他能有好的运气。 长老从奶奶手里拿过写有字的布片，仔细端详着，低声说道： 从这布片上看，书写者比较匆忙，